你好，我是景霄。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装饰器。装饰器一直以来都是 Python 中很有用、很经典的一个 feature， 在工程当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比如日志、缓存等等的任务都会用到。然而，在平常工作生活当中呢，我发现不少人，尤其是初学者，常常因为其相对复杂的表示，对装饰器望而生畏，认为它 too fancy to learn， 那实际上并不如此。今天这节课我会以前面所讲的函数、闭包为切入点，引出装饰器的概念、表达和基本用法，最后再通过实际工程当中的例子让你再次加深理解。因为文章当中包含大量的代码块，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正文一起学习吧。引入装饰器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必须掌握的函数的几个核心概念。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在 Python 中函数是一等共名，函数也是对象，我们可以把函数赋予变量，比如下面这段代码。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把函数 func 赋予了变量 sendMessage， 这样之后你调用 sendMessage 就相当于是调用函数 func。 第二点，我们可以把函数当作参数传入另一个函数中，比如下面这段代码。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把函数 getMessage 以参数的形式传入了函数 root call 中，然后调用它。第三点，我们可以在函数里定义函数，也就是函数的嵌套。这里我同样举了一个例子，这段代码当中我们在函数 func 里又定义了新的函数 getMessage， 调用后作为 func 的返回值返回。第四点，要知道函数的返回值也可以是函数对象，比如下面这个例子。这里函数 func closure 的返回值是函数对象 getMessage 本身，之后我们将其赋予变量 sendMessage， 再调用 sendMessage， 最后输出了 got a message hello world。 那简单的复习之后，我们接下来学习今天的新知识，装饰器。按照习惯，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装饰器的简单例子。这段代码当中，变量 greet 指向了内部函数 wrapper， 而内部函数 wrapper 中又会调用原函数 greet， 因此最后调用 greet 时就会先打印 wrapper of decorator， 然后输出 hello world。 这里的函数 myDecorator 就是一个装饰器，它把真正需要执行的函数 greet 包裹在其中，并且改变了它的行为，但是原函数 greet 不变。事实上，上述代码在 Python 中有更简单更优雅的表示。这里的 at 我们称之为语法堂， at myDecorator 就相当于前面的 greet 等于 myDecorator 语句，只不过更加简洁。因此，如果你的程序中有其他函数需要做类似的装饰，你只需在它们的上方加上 @decorator 就可以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函数的重复利用和程序的可读性。你或许会想到，如果原函数 greet 中有参数需要传递给装饰器该怎么办呢？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可以在对应的装饰器函数 wrapper 上加上相应的参数，比如代码中的写法。不过新的问题来了，如果我另外还有一个函数也需要使用 myDecorator 装饰器，但是这个新的函数有两个参数，又该怎么办呢？那事实上，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无名参数和关键字参数作为装饰器内部函数 wrapper 的参数，它俩表示接受任意数量和类型的参数，因此装饰器就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其实装饰器还有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刚刚说了装饰器可以接受原函数任意类型和数量的参数，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接受自己定义的参数。举个例子，比如我想要定义一个参数来表示装饰器内部函数被执行的次数，那么就可以写成下面这种形式。现在我们再来看个有趣的现象，还是之前的例子，我们试着打印出 greet 函数的一些原信息，你会发现 greet 函数被装饰以后它的原信息变了。原信息告诉我们，它不再是以前的那个 greet 函数，而是被 wrap 函数取代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使用内置的装饰器 @func::tools.wrap， 它会帮助保留原函数的原信息。前面我们主要讲了函数作为装饰器的用法，那实际上类也可以作为装饰器。类装饰器主要依赖于 call 函数，每当你调用一个类的示例时， call 函数就会被执行一次。我们来看下面这段代码，这里我们定义了类 count， 初始化时传入原函数 func， 而 call 函数表示让变量 numCalls 自增1 然后打印，并且调用原函数。因此，在我们第一次调用函数 example 时 num cost 的值是1，而在第二次调用时，它的值变成了2。回顾刚刚讲的例子，基本都是一个装饰器的情况，但实际上 Python 也支持多个装饰器，比如写成下面这样的形式。它的执行顺序从里到外，所以上面的语句也等效于下面这行代码。这样 Hello World 这个例子就可以改写成下面这样。到此，装饰器的基本概念以及用法，那我就讲完了。接下来呢，我将结合实际工作当中的几个例子，带你加深对它的理解。首先是最常见的身份认证的应用，这个很容易理解哈。那举个很常见的一个例子，你登录微信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然后点击确认，这样服务器端便会查询你的用户名是否存在，是否和密码匹配等等。如果认证通过，你就可以顺利登录，如果不通过，就会抛出异常并停止你登录失败。再比如一些网站，你不登录也可以浏览内容，但如果你想要发布文章或留言，在点击发布时，服务器端便会查询你是否登录，如果没有登录就不允许这项操作等等。我们来看一个大概的代码示例，这段代码中我们定义了一个装饰器，而函数 postComment 则表示发表用户对某篇文章的评论。每次调用这个函数前，都会先检查用户是否处于登录状态，如果是登录状态则允许这项操作，如果没有登录则不允许。日志记录同样是个很常见的一个案例啊。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如果你怀疑某些函数的耗时过长，导致整个系统的延迟增加，所以想在线上测试某些函数的执行时间，那么装饰器就是一种很常用的手段。我们通常用下面的方法来表示，这里装饰器记录某个函数的运行时间，并返回其执行结果。如果你想计算任何函数的执行时间，在这个函数上方加上装饰器即可。再来看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应用，输入合理性检查。在大型公司的机器学习框架中，我们调用机器集群进行模型训练前，往往会用装饰器对其输入进行合理性检查，这样就可以大大避免输入不正确对机器造成的巨大开销。它的写法往往是下面的格式。其实在工作当中，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输入不合理的现象，因为我们调用的训练模型往往很复杂，输入的文件也有成千上万行，那很多时候确实也很难发现。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输入的合理性检查，很容易出现模型训练了好几个小时后，系统却报错说输入的一个参数不对，成果付之一炬的现象。那这样的惨案大大延缓了开发效率，也对机器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最后我们来看缓存方面的应用。关于缓存装饰器的用法其实十分常见，这里我以 Python 内置的 RU Cache 为例来说明。RU cache 在 Python 中的表示形式是 @RU cache， @RU cache 会缓存进程中的函数参数和结果，当缓存满了以后，最近使用频率最少的那一个便会被删除。正确使用缓存装饰器往往能极大的提高程序运行效率，为什么呢？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大型公司服务器端的代码中往往存在很多关于设备的检查，比如你使用的设备是安卓还是 iPhone， 版本号是多少。那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新的 feature 往往只在某些特定的手机系统或版本上才有，这样一来我们通常使用缓存装饰器来包裹这些检查函数，避免其被反复调用，进而提高程序运行效率，比如写成下面这样。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装饰器的概念及用法。所谓的装饰器其实就是通过装饰器函数来修改原函数的一些功能，使得原函数不需要修改。而实际工作当中，装饰器通常运用在身份认证、日志记录、输入合理性检查以及缓存等多个领域当中。合理使用装饰器往往能极大的提高程序的可读性以及运行效率。那么你平时工作当中通常会在哪些情况下使用装饰器呢？欢迎留言和我来讨论，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一起在